第98集，许苏是够彪悍的，二话不说就冲上前，毫不客气地给了傅云宪一巴掌，啪的一声。这一巴掌势大力沉，旁人都看傻了。傅云宪也惊了一下，继而怒声呵斥他： 你小子犯了天了。 没想到挨了一声骂的许苏哇的一声就哭了。 幸好没事。 病房里来客络绎不绝，基本都是律师，既有行业翘楚，也有圈内新人，一波接着一波的来献殷勤。对于傅云宪不顾安危去救许林一事，一个巴掌仍不解恨。许苏既骄傲又生气，两股感情跟两道相逆的真气似的在他体内冲撞，疼得很。他俩之间还有矛盾要解决，许苏想撵这些律师出去，却也只能空想。傅云宪伤势不轻，比往常寡言，但也比往常随和。见傅云宪都没有撵人的意思，许苏百无聊赖地独坐一个上午之后，趁着病房人多没人留心自己，悄悄地溜了出去。刚一出门，许苏眼睛猛地一亮，清风飒至。唐一川走出电梯，他没穿检查制服，身着便装，却依然挺拔清俊，打眼至极。仿佛只要他在，病房里那些大小律师一个都不够看的。许苏这会儿仍在生气，但一见唐一川，就把那些糟心事全忘干净了。他毕恭毕敬地喊了对方一声“唐检”，想了想又说：“ 病房里这会儿人多，唐检吃饭了吗？我请你一起吧。” 唐一川欣然答应，两人一起去了医院附近的一家小馆子，点了三五个家常菜。唐一川虽已是副厅身份，但为人相当随和，对餐厅服务员彬彬有礼，吃东西也不挑剔。许苏本就对唐一川印象极佳，蔡平儿子的犯枪案由他出面斡旋解决之后，更是对其五体投地。此刻坐在唐一川的对面，对方哪怕只是抬头看他一眼，他都觉得受宠若惊。两个人就傅云宪的伤势情况聊了聊，知其无恙。唐一川替许苏将杯中的茶水添满，问他 想不想加入检查队伍。我 许苏正夹着一粒沙拉牛肉丸送进嘴里，听到这话大感惊讶，手一抖，丸子擦过嘴角，直接掉进餐盘里了。俄而他摇头道： 我不行的，真要有心，没有办不了的事情。 唐一川微笑道： 你这人典型的财大智疏。 许苏虽觉财大二字听着很是窝心，但也不由得憧憬起来。傅云宪枪伤未愈，没精神应付太多来探病的人，没一会儿脸上的不耐之色便愈发掩饰不住。文俊眼力劲好，瞬间领会他的意思，连推带搡的将屋里的一众律师请了出去，直到病房里只剩傅云宪一个人，许林才走进来。许林坐在床边，喊了一声老师便不再说话。傅云宪问他要烟，许林体恤老板，自己虽不抽烟，却一直依着傅云宪的喜好随身备着一盒，但此刻面对的是个伤患，他摇头道： 傅老师，你不能抽烟。 傅云宪向来不把规矩当规矩，伤势越重烟瘾越大，非抽不可。只当对方说的是病房里不能抽烟，便说： 护士来了就掐了。 我不是这个意思。 许林抬起头，急急忙忙地解释： 我怕你身体受不住。 你不盼着我早死吗？ 傅云宪看着许林，觉出他眼里那份关切不像是假的，低笑道： 受得住。 许林掏出烟来递了过去，傅云宪点着烟，仰面后靠吸了一口，烟雾轻柔的像一层幔，袅袅飘升。窗外透进来午时的阳光，纯白色的病房一片干净透亮。 君汉不能留你，我送你出去读书。 傅云宪说： 日本或者德国，你选一个。 傅云宪态度强硬，语气不容置疑，许林看似也不想质疑，他垂着眼睛，一副逆来顺受，甘于被命运摆布的样子。 都好。 傅云宪微微眯着眼睛打量对方，许林始终眼眶微红，好像很委屈，又好像很内疚，气氛古怪，病房里平白生出一点湿热感，像有人将萦绕在他们身边的空气咕嘟咕嘟地煮沸了。傅云宪术后睁眼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托公安那边的朋友打听，才知道是上头突然接到匿名报案电话，所以才会派特警出动救人。关键问题是谁报的警？许林人在绑匪手里，不可能是他。这群歹徒一旦被抓，必定会被枪毙，也不可能出卖自己人。马炳元的手下皆是悍匪，马炳全被抓时就曾拔枪跟警方对峙，所以报警之人的动机到底是救人还是杀人，就很可疑。这个问题的答案，傅云宪没法从许林脸上看出来。他说：“ 问你几个问题，你可以不作答。” 许林抬起头，与傅云宪目光交汇，不作声。傅云宪问：“ 你爸爸和你哥哥的事情发生在10年前，那时你才12岁，无依无靠，怎么长大的？” 许林说：“ 有朋友照顾。” 傅云宪又问：“ 谁的朋友？叫什么？” 许林说：“ 就是乡亲邻里，已经叫不上名字了。” 傅云宪问：“ 真正的许林呢？” 许林说：“ 他不在国内。” 傅云宪问：“ 也是你的乡亲邻里把他送出的国？” 许林说：“ 他受了好心人的资助，后来就出国了。” 傅云宪问：“ 你们怎么认识的？”“ 我们是邻居，同住棚户区，有事互相帮忙，渐渐就无话不谈了。”“ 就你们两个人，两个12岁的孩子相依为命？” 许林嘴唇动了一下，没挤出一个字来，反倒陷入沉默。对方避重就轻，显然没有吐露实情。傅云宪略微沉吟一下道：“ 谁报的案你一定知道。” 洪兆龙入狱时洪龄不过12岁，能够改变身份，处心积虑地接近胡石隐与自己，出谋划策让检察院撤诉，再加上这回特警出动救人，这不仅需要多年的经营与谋划，还需要足够的人脉与资源，区区一个洪龄实在很难办到。傅云宪认定，除了眼前这个20出头的年轻人，洪兆龙当时一定还留下了一些朋党，那人很可能如今就在公检法系统之内。“ 你出去读书，出人头地再回来找我，你有本事就送我进去，我会等着，但别再牵连许苏，他跟你爸你哥的事情没有任何关系，他不欠你的。” 傅云宪沉下脸郑重警告：“ 再碰许苏，断一根指头就不够了，我没那么大度。”